我会在你身边，你左右，绝不会放手。无论昨天、今天和以后，一直到尽头。 经历了一些事情呢，我们会明白，原来有一些感情呢，真的不在安全限度之内。从此呢，不再吵闹，不再纠缠，不再管你这管你那，你想要的自由呢，都还给你。如果有一天这些纠缠都剔除干净了，一个普通的男人和女人还能有什么瓜葛呢？也许只有彼此感受不到存在的疏离。有人很理性，可是也很悲观，说为了我们终将要面对的告别，我们都要练习一个人。 我站在屋顶，黄昏的光影，我听见爱情光临的声音，想起你，这默契感觉像是一个谜，心里有点急，也有点生气，你不要放弃行不行？我在过马路，你人在哪里？这条路希望跟

这是那英姐姐在多年前的作品《心酸的浪漫》，我还记得那支 MV 当中的男主角是陆毅啊。内心当中有一个老化的明显的标记，就是越来越可以独自一个人了。很多时候会把情侣感放在心里，而很多人哦，他们放在心里的和放在身边的人是不一样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，童安格演唱《把爱放在心里》。 爱要怎么给？可是我知道你要的不只是感觉，可惜你却从不了解，心中爱你的那盏灯，在无意间已被你浇灭。做你的朋友，我明白难以如你所愿。人的一生中，不能太依赖感觉。让我们再回到起点，岁月别轻易说再见。这样对你，也许容易一些。把爱放在心里面，把遗忘都交给时间，就算是我们的缘在今生少了一点点。就把爱放在心里面，把思念都还给时间，从我们落泪之前，让自己的心飞得更 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